988製作。 你是梅隆家族的主事，永远都是主事，你要保护梅隆家族，首先就要保护自己。 主事？主事是什么来的？ 魔法世家 编剧罗冰心第十八集。 那夜谁将酒喝掉，因此我讲得多了，然后你要着我手拒绝我，动人像友情深了，我没权终止见面，只因你有善意义，形容接近甜蜜那种字眼通电，没人应该怨地怨天得到这结局，难道怪罪神没有更爱善的祝福，我没有为你伤尽悲咒，不配有憾事，你没有共我搭过万里，不够剧情延续故事，头发被染伤，着凉亦错在我幼稚，应快活像个天使，有没有运气再扮弱者玩失意，有没有道理为你落发，必须得到世人同意，心灰得极可耻，心伤得无新意，那一线眼泪欠大志。 我哋嘅缘分好奇怪，喺毫无心理准备嘅情况之下，发生咗嗰件事。我一直唔敢奢望你会转移视线望下我，但今日我有信心，我嘅真诚可以感动到你。 谷明，我惊自己把持唔住，伤害到你。 唔会，如果你坚持留喺慕容家，我会支持你。万一有一日你改变主意，我愿意带你去一个与世无争的地方生活。我一直自修医术，我有信心成为一个好的医生，你跟住我绝对不会受苦。 就算我真的找代替品，我都问心无愧。高明很清楚我对世昌的感情，是他要求我给他一个机会。 上了车才补飞，万一上错车那怎算？ 可能第二个目的地的风景更加靓啦。 可能你真的可以忘记敖世昌？ 我答不到你。 琴长老，你冇通知阿雪今日嘅汇演，点解佢仲未出现嘅？ 我通知咗噶啦， 班人有啲唔耐烦，昌叔不如 今日召集大家嚟开呢个会议，主要系宣布一件事。由于主师身体不适，由今日开始，我会暂代主师嘅位。 慕容家族发生咁多单命案，喺仲未揾到凶手之前，个个都有嫌疑，包括你。 就系因为要揾出真凶，要安定民心，我先至一力承担呢个任务。 讲得几伟大啊！ 雪，既然你咁质疑我嘅诚意同能力，咁唔该你向大家交代下，清长老遇害当晚，你喺边？ 我咪喺房咯。 你真系喺房？ 你边度喺房啫？你贪心饮晒我一大碗鸡酒，跟住就喺我间房度瞓到天光咯。 我都听琴长老提过， 饮鸡酒啫嘛，就算饮其他酒又点啫？而家系咩年代啊？ 讲翻正经嘢先。既然主师身体不适，就由世昌暂代主师的位置。世昌，你而家第一件事要做的就是找出凶手，挽回慕容家族的声誉。 当然，我虽然控制不到放消息出去的人，但是个凶手一定飞不出个手指啦。因为有问题，情绪上落咁大，我以为我哋经过嗰次嘅合作之后，已经和解做翻好朋友噶啦。 你都话啦， 我哋冇可能好似以前咁做好朋友。呢个世界只有名利冇真情噶。我头先试下你啫嘛，你就开杠要煮死我啦。 系因为你唔甘心，仲想坐主师嘅位。 老世昌，咁你又甘心受一个冇用嘅女人控制咩？点解唔答我啊？讲感情，感情系最信唔过，系有限期噶。恭喜我啦，我同谷明已经开始咗，我而家不知几享受。 大哥，你记唔记得一个细路啊？佢好中意嚟拜祭你噶。 有咩？ 冇咩。嗯。喂，系咯，你仲未投胎啊？ 呢时风凉水冷，我点解要投胎？冇我睇住你班马骝，司马家族就会乘机入侵。 司马少棠系好人嚟噶，佢系我朋友。 慕容家族同司马家族。堆积咗咁多年嘅恩怨，单凭你一个慕容少就可以化解咩？你咪咁天真啊！ 你嘅意思系话，近排慕容家族所发生嘅命案系司马家族做嘅？啊！大哥，大哥，大哥，你去咗边啊？大哥，哎呀，点解瞌一阵都会发梦嘅？ 昌少爷，查探下司马少棠班人。 讲咩啦？ 你是我唯一最信任的人，不派你去，我还可以派哪个去？ 但我不识魔法，司马少棠和丁洛斯又认得我，我埋不到他们的身。 你不需要埋他们的身，你一向很有办法。当初你去大马找阿少，不是挺顺利？ 知道，但是今次是找凶手。昌少认定司马少棠做的。 他不单只有魔法，还有超能力。他是绝对有能力杀人于无形。 杀人于无形？ 少 啊， 我见你瞌着咗噶。 我啱啱瞓醒咪行出嚟咯，见到你哋咁好倾，唔想骚扰啫嘛。 高明 系， 你翻去先，晏啲我哋就倾过。 系，主师、啊，唔系，少少姐，我先走先。 少少姐，顺耳得多。啊，你咧就坐咗主师嘅位，唔好令我失望啊！ 你怕我对付司马少棠？ 咁我信得过你嘅 ，B B 唔系你亲生嘅，你都可以接受。咁好嘅老公，我仲有咩唔安心啊？只不过司马少棠真系可以杀人于无影。 我唯一输俾佢嘅地方系冇超能力，佢系司马家族嘅主师，我对佢有所保留。 嗯。细路仔笑声嘅，有个细路喺大哥坟前，咁踎喺处搞咩咧？啲父母啊，又会咁大懵嘅，俾个细路走出嚟坟场都唔知道。小朋友啊，啲泥沙咧好污糟噶，你爸爸妈妈咧？你指住呢个坟墓？你搞错啦，佢系我大哥慕容谦，佢都未结婚。你 细路个样同大哥一样样噶，